岛等你来，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，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王石谷一边走一边说呢：“海川呐，你人缘太好了。3月3亮标会，咱们弟兄处的跟一家人一样。嘿嘿，咱这么说得了，我回了广东啊，我那心在北京呢，也是在兄弟你的身上呢。我是吃不香，坐不安呐。”我就是想你。我一看那药铺的事儿啊，可以紧也可以闲，正好我有几个徒弟出着手了，我把药铺交给他们料理，哎，挣多挣少都没关系。就这么的，我去找北侠，看正好南侠客也在，我说想你，他们也想你。就这么我们结伴到了北京，好吗？先到王府给雍亲王问了安，一打听你跟随年大人离京了，要查办剑山蓬莱岛。我们哥仨一合计，那剑山是轻易动得了吗？哎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们放心不下呀。就这么的，我们哥仨凑的一块儿前来找你，真不错，在陕西凤翔府还真见着你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镇东侠侯二侠李元也介绍了经过，都是老熟人了，说说笑笑进了屋。王石谷进屋一看，就一皱眉：“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两张床。”一个年轻的，一个老头，一看老头认识，石金生石大侠，年轻的他不认识。海川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难听。三位老哥哥，你们先坐下，喝点水，吃点东西，容我再说。哎，海川呐，我是个急性子，有什么你就先说得了。佟林没有办法，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介绍了一遍。王石谷等听完了，残眉倒竖：“ 哦，闹了半天是金鸡好斗双钢掌会宾呐、啊，海川呐、啊，你没去找他就对了，兄弟别不爱听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可不是惠宾的对手啊，爱听不？佟林一乐，这有什么不爱听的，强中自有强中手嘛。你乐说话那我太相信了，我肯定能耐没人家高。哎，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只有虚心才有所进步，骄傲乃大敌。惠宾的确比你高啊，你凭着一时血气之勇找到古刹玉皇顶，跟惠宾话不投机，当场一动手，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？嗯，你看我们来的还真挺及时，群策群力，他惠宾手再大捂不过天了。兄弟你不行，我不行，南侠不行，北侠不行，咱们大家凑到一块儿，他不就行了吗？嗯，一个人不是对手，上去仨，仨不行，咱大伙儿全上。他惠宾有三头六臂，他也得乖乖的举手投降。老头啊，说话风趣幽默，说的大伙儿全乐了。佟林就说，老哥哥，您吃过饭之后您最好先给看看伤。 不用，先治伤后吃饭，不见吃着也不香。打水来。王师武把手洗干净了，先看了看亡魂的伤。 哎呦，不轻啊，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王环这膀子这骨头给接上了，然后给用了最好的弹药，又给石金生石大侠服了止血的丹药。哎，你说这玩意儿吃完了他就不疼了，血也止住了，老头可以坐起来了。你看这些病他都治得了，唯独年的人这眼睛他治不了，他不是正常的眼睛啊，他是中了啄木香了，是一种特制的毒药，谁打的谁治，你外人不知这药方怎么配呢？所以王十五给年大人检查完眼睛之后一皱眉呀、啊，心说话，年大人，年大人，你这是一部灾难，你平日养尊处优净享福了，也该着你受点罪，多痛苦，疼得钻心，但是治不了，尽管他治不了，开个方子减轻点痛苦，延长点时间，这还可以做到的。所以王十五啊开了个方子，凤翔府也是个大地方，把药抓齐了，王十五亲自给煎熬，煎熬之后分三份给绵羹尧、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每人服下去，剩下的用水把它研开了，开始洗着眼睛，疼的时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洗。哎，洗一阵 就不那么疼了。一会儿又疼，疼再洗，只能用这个办法缓解。王石谷众人在屋里头张罗着，小弟兄们呢都在门外的看着，一个个紧锁双眉呀、啊，都恨这力胆侠惠斌。旁人不说，单说小昆仑方玉，方玉站在最后面，敲着脚伸着脖子看着。年的人他们一叫唤呢，他那心呢、啊、跟刀弯的差不多少。方玉心说，人这一辈子难活呀，有钱的有有钱的难处，穷人有穷人的难处，当大官的他也有难处。要按理说这年羹尧位极人臣，手握大权，那不定得多享福呢。这回西巡刚开头就遇上麻烦了，这要是治不好，落个双眼瞎，倒霉不倒霉？他又想到他自己，哎呀，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前来拜师，结果人家吧都是正式的徒弟，唯独我是记名的徒弟。孔秀孔师兄说的清楚，将来怎么地还不知道呢。老师高兴了收我正式弟子，不高兴就去把我打发回家，我怎么进我家的家门呢？另外呢，我大师兄刘俊说的清楚，他们都立过功，唯独我什么功也没立。哎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我上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我肯定不是惠斌的对手，我不碰他行不行？我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脚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我身上也带着毒药呢，干脆给他来一包把他毒死，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另外呢，谁能注意我呀？神不知鬼不觉，我要把八宝莲花露掏出来，回来往这一献，大人一吃好了，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？我师父佟林一高兴，妥了，正式的徒弟，我有多风光？这玩意儿可冒点险呢、啊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人这一生不冒点风险能有什么作为？就怎么办？小昆仑方玉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假装上厕所，走出多远回头一看，大伙光注意王石谷给年的人他们治眼睛了，谁也没留神他，就这样子兜了个圈子回自己屋了，带着兵器包裹都带好了，背后背好了鱼尾双镰，斜挎白布囊，先把毒药找了找看看，一小白瓷瓶毒药在里边放着，揣好了离开公馆，起身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。你说这个年轻人脑袋一热呀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这方玉就是其中之一啊。80多里地，等到的时候，日头往西转了， 因为天还早，他不敢进庙，找了个树林闭目养神，先缓缓乏。另外呢，在路上他买了点干粮，饱餐战饭，闭目养神。一直等着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，满天星斗，他这才站起身来，活动活动筋骨，伸胳膊抬腿，练了那么几下，觉着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抖擞精神往下一俯身，赶奔玉皇顶。他来过吗？没来过，头一回，道路都不太熟悉，他就光听人家说这玉皇顶在哪儿在哪儿，敢实际到这一看，这座大山太大，究竟玉皇顶在哪个部位，还得现学嘛。好不容易找来找去，眼前有一带红墙，哦，到了，看着墙了，恐怕这金凤山就一座玉皇顶吧，不会有别的庙吧，慧斌大概就住在这儿，我看看再说。就这样到了院墙的外边，他稍微喘了喘气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双脚点地，腾身纵起，上了大墙的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去往院中观瞧。一瞅这庙真不小，真是千年的古刹呀！掏出问路飞黄石，扔到院里，吧嗒一响，听了听，没有狗咬，也没被人发现，这心就放下了，双腿一飘，噌，跳落院中。东学嘛西学嘛，他一看有几间房间屋里点着灯呢，他也不知道慧斌在哪屋住，也不知道解药搁在哪儿，都得现探。他到了窗户台外头了，就听见里边有女子的声音，女子正笑的咯咯咯咯咯咯，防御心里纳闷儿，这怎么庙里的还有老娘们儿？哎，这怪事儿啊！我明白了，我听我爹常跟我说，有些出家人是正经的出家人，有些的则不是，只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表面之上说一些佛法，暗地之中男盗女娼，什么坏事都干。这慧斌也不例外，你看他养着女人呢，这和尚是个花和尚，真是可杀不可留。他抱着好奇的心，把窗户纸点了个眼儿，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看着。哎呀，这屋还真漂亮，地板上的铺着红毡子，紧对这窗户是一张大二人床，幔帐挑着，里边被褥厅整齐，雪白的床单，靠着床边八仙桌，一边一把太师椅子，那面还有几个坐堆儿，长条案，长条案上摆着好些零碎儿。他一看在床上啊坐着个女人，这女人穿着一身藕荷色的内衣，外衣脱了搭在衣服挂上的，满头的青丝发， 正在这梳头，桌子上的放着菱花镜，他一边梳着头一边照着镜子一边咯咯乐。哎呀，方玉心说这位有病吧，大概不是疯子就是魔着，你一个人你乐什么呢？但借灯光一看，这女人跟自己的年纪相仿，也就20左右岁吧，长得还真挺俏皮。嘿，心说慧斌是个花和尚，他又有钱，有钱就好办事儿，不定花多少银子买了个俊俏的女郎。这女人呢，甭问，也不是个好饼，她在外头胡琢磨。正这么时候，这女人站起来了，头也梳个波得铃了，把她拢好之后自言自语：哎，这山上怎么这么热呀？天大概要下雨吧。说这话呀，在衣襟这儿拽出大红绸子手帕。你要不知道的，寻思他要擦汗呢。哪知道他把手帕拽出来之后，冷不丁对着窗户啊，啪一抖。方玉正好在外头往里看，再想躲就来不及了。这个女人手腕是很有劲，啪着一抖，把窗户纸给打碎了。这手帕呢，也扫着方玉的鼻子头了。方玉见识不好，刚要走，就觉着随着手帕一动，一股香味直刺鼻孔，叫着头重脚轻，一摘呗，摔倒在窗台之下。听见这个声音之后，这女人把手绢戴起来了，一伸手在墙上把柳叶刀摘下来，拎着刀她出来了，一看躺着个人，用脚踹了两下不动弹了，知道药力发作了。这女人鼻子刺一扇呼，冷笑了两声：哼，哎呀，这个狂徒多大胆子，敢上这儿来找便宜来，我非开他的膛，摘他的心。他嘴里头说着，把方玉就拎到屋里头来了，找根绳子把他捆在椅子上头，捆结实了，两腿给他吊好了。方玉那个头在一片摘歪着，这女人把这个灯啊挪近点，仔细一照，呀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那个眉毛，那个眼睛，那个五官，那个皮色，堪称是美男子啊！我身上还背着家伙，把家伙抽出来，借灯光照了照，锃明刷亮。不知道的呢，是庄稼人收割用的镰刀，实质上它不是那个镰刀，形状差不多少，鱼尾巴带狼牙，那杆上用水银走了16遍，锃明刷亮，前后云子头，做工极其精细，那刀刃是锋芒利刃。女人心里说话，这小伙子使这兵刃还真挺特殊。一看他背着个包，也给他解下来了，抖了出来瓶子、罐子、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火扇子、稀土桶，绿林人应用之物应有尽有。女人心里的合计合计，小伙哪来的呢？莫非是佟林派来的不成？